可以繼續講《金剛經》。未講之前咧，想温習一下上次所講嘅係邊一段？上次講嘅意思，我哋要重温一下。我哋講咗法會因由分第一，大家打開第十頁，法會因由分第一。從如是我聞一路至到夫座而坐咧，就講咗呢個法會嘅六種成就。如是就信成就，我聞就聞成就，一時就時成就，佛就主成就，舍衛國就處成就，奇樹給孤獨園，奇樹給孤獨園就處成就，大比丘眾就是眾成就。千二百五十人區呢六種成就，先至成就到呢個《金剛經》嘅法會。咁喺善願啟請第二份啦，咁啊長老須菩提當機眾咧就善願啟請，即係須菩提啟請問一個問題。問呢個問題咧係非常重要嘅問題。佢話：善男子、善女人，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雲何住？雲何降伏其心呢？善男子、善女人當然是講受了五戒的，或者受一戒、二戒、三戒、四戒才叫善男子、善女人。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都解釋過什麼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簡稱是菩提心。那發這個菩提心的意義在哪裡呢？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 Anuttara Samya Sambodhi，梵文就 Anuttara Samya Sambodhi， 即是無上正等正覺的心，簡稱又叫做菩提心，發菩提心。那我們也探討過發菩提心是應該怎麼發呢？這個菩提心的標準是怎樣的呢？那我們列舉了八個標準。這個菩提心發得是不是邪的呢？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我們一一都解釋過了。將來如果有需要筆記的，我就會將這八個邪正真偽大小偏圓可以列出來，大家可以看哦，原來我所發的心呢是正的、哦、發心必須要不要邪，一定要正。在真偽方面呢，發心必須要真，就不是偽，發大的就不要發小，邪正真偽大小偏千萬不要偏，最好是圓。我們一天都探討過了，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該怎樣能安住這個菩提心呢？不令它變動呢？雲何降伏其心？當它有變動的時候，從真而起妄的時候，有煩惱，我們有煩惱的時候，我們怎樣降伏這些煩惱呢？這個是最重要的問題。那釋迦牟尼佛呢就回答這個問題了，就去到第三份了。釋迦牟尼佛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呢，是怎樣答呢？第三份就說了，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是應該這樣去降伏其心的。但是他答的問題就不是答雲何住先，是答怎樣降伏，即是答了第二 part 的問題，才是答 the first。 有兩個問題的嘛，一個問題就是應該怎樣安住你的菩提心，第二應該怎樣降伏你的煩惱。但是佛答的時候呢，就先答降伏先。為什麼先答降伏呢？因為你降伏你自然菩提心，你去妄就歸真，所以先答降伏先的。好了，答的次序呢，其實是根據你發菩提心的次序來答的。大家皈依的時候發菩提心，是發哪個菩提心？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嘛。你發這個心嘛，所以答你的問題又是這樣答，先度眾生先。你發菩提心的時候應如是降伏其心，他就繼續說了，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這個三界裏面的十類眾生呢，你都要發心去幫助他滅道，去滅道眾生，即是說令到他離苦得樂，脫離生死苦海。菩薩所有的思維 都是從眾生的角度去看先的，先要度眾生。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嘛。所以釋迦牟尼佛答的時候呢，他就不會說所有一切菩薩如果他想成佛呢， 他自己要成佛呢，他就要感降伏其心了。他不是這樣的，他先說所有一切菩薩都是着重了度眾生先的。所以就說所有一切十類的眾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道之。發菩提心的人呢，都會的菩薩呢，發菩提心的從心願來，從個因地，從個心願來講呢，就是大菩薩了。從個因來講就大菩薩，當然他還果還未達到大菩薩的果。度了十類眾生，我家令入無餘涅槃而滅道之。我亦都解釋過咩叫涅槃啦，點樣叫無餘涅槃啦。簡單嚟講啊，好簡單嚟講，再重温咧，就係得到常樂我淨嘅境界就涅槃。簡單嚟講嚇，或者再簡單嚟講咧，去到一個永恆嘅快樂啊，即係簡單嚟講嚇。而家係温書，唔需要再走翻上去 detail 嘅 notes 啦嚇。如是滅到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道者。嗱，呢度咧開始讀經嘅人咧，佢有啲唔明白咧。滅道身幫助咗好多個眾生，實際就冇幫助過佢，實際就冇滅道過佢，實際就冇令到佢離苦得樂。咁點解會咁噶？咁我哋上次就探討呢個問題。咁啊，今日繼續，我哋要講多少少呢個問題。實無眾生得滅道者，何以故呢？點解啊？點解道滅道咁多眾生，又冇眾生得滅道啊？何以故？下面就答啦。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薩。所以呢個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你要充分了解明白先，你明白《金剛經》嘅噃。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你唔明白，你點可以明白《金剛經》啊？所以必須要花多啲時間去探討呢個四相係咩嘢。如果你了解呢個四相係咩咧，後邊嘅經文咧，你就唔會好困難啦。你了解經文就唔困難啦。你連四相都唔了解嘅，你後邊嘅經文你就唔明白噶啦。所以你必須要明白咩叫四相先。無我相，點解四相係我、人、眾生、受者？點解都要否定佢咧？都要冇嘅咧？實無眾生得滅道者係點解先？因為眾生性空。所以實無眾生得滅道者，眾生從緣起而有，凡緣起皆無自性，當體即空。即是話眾生，我哋每一個眾生都係五蕴噶嘛。每一個眾生嘅組成係咩組成啊？不過係二合兩樣嘢組成。總括嚟講，一個就身，一個就心。你係身同心組成噶嘛？五蕴裏邊咧，色受想行識，色就係你嘅身體，即係你嘅物質。每一個人不外是精神與物質而已，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mprehensively， 物質和精神，物質就色，精神就受想行識。你只是這樣明白都不夠的，你要明白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你必須要很深入的，必須要很細緻的。要明白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呢，你必須要懂得少少唯識的道理，因為唯識對於心，對於呢個眾生的心咧，係探討得好細微嘅。如果你對於唯識學一啲都唔識咧，你好難明白咩嘢叫做咩叫心，咩叫境。所以要花多啲時間喺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裏邊。如果我今晚講嘅咧，如果比較深啲嘅咧，你唔需要執著咗每一個字。你要知道佢大概嘅義理咧，你就會明白噶啦。因為唯識學嘅名相好多噶嘛。嗱，點解話度咗眾生之後，我就冇咗眾生得滅道者咧？因為眾生係緣起而有噶嘛。凡係緣起而有嘅，都冇佢嘅自性嘅，都係冇佢嘅自主性，自己主宰自己嘅。因為佢係緣起而有嘅，係好多因緣和合就有。因緣不和合分散，他就離就沒有了，所以他無其自性的。 自性嘅，如果梵文講咧 ，swabhava 無自性 ，asvabhava 即係冇佢嘅自性，冇佢嘅獨立性、自存性、自己創造自己之性，冇嘅。你有冇自己創造自己之性咧？冇噶嘛，因為你嘅生出嚟咧係因緣和合而生噶嘛，係由父母嘅精血而生噶嘛，亦都由你嘅業力帶動而生噶嘛。生咗出嚟咧，仲要好多環境，喺好多環境條件之下，你活落去你先至生噶嘛。所以你係冇一個自性嘅，冇一個獨立自己可以生存嘅自性，唔靠因緣而生存嘅自性。你唔可以唔靠種種因緣，點解咧？因緣唔係男女嘅因緣喎 ，conditions 好多條件。你有好多條件和合而生出嚟，冇呢個條件你就唔生出嚟。所以你點話？既然係你有條件而生無自性嘅，所以眾生係空性嘅，係空嘅。既然空嘅，仲度做到邊個眾生啊？係度咗佢嘅條件啊！你只係度咗佢嘅條件，條件你點度啊？一個條件裏邊有無量嘅其他條件，如是八千萬億條件，每個條件都係在變動之中嘅。冇佢自性，冇佢主宰性嘅呢样嘢。如果呢个空性你唔明白，你点入空门啊？你学佛系入空门噶嘛？有啲人话：，哇，入空门好惊啊！我入咗空门啊，咩都空啊！你必须要从假入空，从假入空即系从世间走入个空门度。但系门啊，唔系净系入嘅啫，你入咗去仲要出嚟噶嘛？咩叫門啊？門入咗唔出嚟嘅就唔係叫門啦、啊。入咗個門仲要出嚟噶嘛？即係從假入空之後，仲要從空出假，你仲要出去度眾生噶嘛？所以唔係代入空嘅，仲要積極去度脱一切眾生。嗱，從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無其自性，無常，無主宰性。所以它是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度到眾生，沒有一眾生得到，你要這個角度，它是用這個角度看度眾生這回事的。如果你認為眾生有度，有可度，你就是常了，你就說有主宰性的了，我度了這個眾生有主宰性的了，沒有啊，因為眾生是條件和合而生的嘛。好了，另外一個呢，生佛同體故，眾生和佛體性是相同的，實性是相同的，眾生本來具有真與具有實相。我們看這個問題是從真相 為心去看，是有一個真相，是有一個從 無自性之中有一個有自性的東西。我們不是從虛妄為色是去看的，也不是性空為名是去看，不是說什麼都空了，什麼都沒有了。如果什麼空了，什麼都沒有的，誰去投胎啊？投胎的主體是誰啊？只是建立空性，不立一法的，無一法可立，無一法可立對某種眾生而定。當時說空是對執有來說的，所以是當機而立法，千萬不要在裡面自己拗叫自己，自己辯論自己，自己看不通，其實是通的，不過 他說法的情況不同而已。咁呢度咧，生佛體同，即係話佛同眾生都有呢個性噶嘛，在性不增，在凡不減啊嘛。眾生雖然流轉生死，一時落地獄迷惘迷惑，一時係人間，一時惡鬼，但係佢嘅真如實相冇減少一點噶，佢本體係如如不動嘅。眾生嘅本體同諸佛嘅本體係同一個體，佛度眾生只係教眾生降伏妄心嘅方法，教眾生斷惑正身，斷了煩惱之後了脫生死，證得涅槃。他們的本體本有的菩提和涅槃，從眾生和佛的本體是同體的。既然是同體的，佛已經眾生已經是體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還哪有道路眾生？他本具的嘛，本來具足的嘛，他的鏡是本來有光的嘛，不過現在就是拆了那些塵而已，就露出個光而已，他不是說沒有了光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佛和眾生的性是一樣的。既然一樣的，你哪有道，你怎為之道眾生啊？它不是沒有，它本來有的。你沒有給一樣東西叫做佛，我給個佛的角你，我送個角不給你，你沒有送到角不給它，它本來有個本角的。 如果佢本来冇本觉，你我送个觉悟俾你啦，你得到我个觉悟咧，你就觉悟啦，咁啊叫做唔同啦。佢本来个觉系一样嘅，所以咧咩叫做佛啊？佛有三个觉嘅层面噶嘛，本觉、此觉、究竟觉，本觉系一样嘅。本觉一样嘅，唔系话我乜都唔使修咯，我系佛嚟噶咯，我可以杀到人亡都得咯，我本来系佛又唔系噃。你个本觉有啫，但你必须要此觉先到究竟觉。你仲未觉悟，你系未觉悟嘅佛，佛就已经觉悟嘅佛，我哋系未觉悟嘅佛，就系咁啦。这个 concept 喺呢个咁嘅里边嘅一个体咧，你学佛嘅人你必须要有嘅噃。你唔係咁諗咧，你一味係學佛嚟求福、求壽、求財、求名、求利啊，係咁就係咩啊？就邪啦，就邪，唔係正道學佛啦。因為點解啊？呢世俾你求到財色名食睡，你都要死噶。死咗之後又投胎啊？點解佛出現一於世啊？佛以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釋迦牟尼佛因為一件大事。他下生人間出現於世，這件大事是什麼？是不是教你賺到幾億萬啊？教你怎樣求財啊？教你怎樣求名啊？教你怎樣求利啊？這個大事因緣是什麼？生死大事啊！我們沒有理到這件事啊！我們只是一日過一日，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直到死亡那天兩腳一伸又第二世了，無常一到又第二世了，日日亂，整天都是這樣輪轉。我哋冇为自己嘅生死大事打算啊！今日你够聪明啦，你开始为呢件事打算，你知道呢件事系好重要嘅。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呢件就系你嘅生死大事，唔好贸贸然咁糊糊涂涂虚度呢一生又死啦，到死嘅时候先算啦咁。从现实嚟讲，点死法都唔知啊！要死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好。大多數的死亡都是痛苦之中的，學佛可以走上去正路。這裡是講念佛法門的事了。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是生死大事，大家記不記得永嘉大師朝拜六祖的時候，根據六祖壇經，圓覺永嘉大師見到六祖的時候冇去禮拜，六祖就話啦：點解你呢個禪和子咁冇禮貌？見到即係嘅意思，見到大德咧，你完全唔下禮啊，頭不掂地啊！永嘉大師點講啊？生死大事無常迅速，攞住個禪杖，即係點解啊？我冇時間同你頂禮，就嚟死亡噶咯，生死大事無常就嚟到咯，我冇時間做呢樣事。咁跟住佢哋嘅對答就一路咁對答落去啦。你睇下《六祖壇經》就知啦。好啦，唔好要繼續講第二頁啦。我哋通常點解我哋會產生煩惱咧？點樣降服我哋嘅煩惱心咧？我哋嘅煩惱係點產生噶？我哋嘅煩惱就因為我哋嘅 senses attached to environment， 就係因為你執著外境啊嘛。見色就起淫，見寶就起妒。見老就起憎，我哋係受所緣境所影響嘅。We are affected by our environments， 我哋嘅 object of attention。所以我哋必須要知道我哋嘅煩惱係點產生。我哋嘅煩惱咧係從我哋嘅 senses， 我哋嘅六根執著咗六塵，係叫烹緣外境啦。咁我哋點烹緣法啊？如果我們用《維摩訣經》的一句說話呢，就會明白文殊師利菩薩問疾品裡面第五個問了，文殊師利就問了，居士有疾菩薩問何調伏其心，有疾為什麼？有煩惱有病，我們有煩惱就有煩惱之病，眾生皆有病，所以維摩居士說眾生都有病，所以他自己都有病，這個病就是眾生之病，烹緣之病。咁啊，文殊菩薩就問啦：居士，你係菩薩，你有病啊？你點樣調伏佢嘅心啊？你個病從何而來啊？有疾菩薩應作是念： 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而生，四大合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身亦无我，由此病起皆由着我。因为你执着咗个我， You attached to your own ego。 咁咪问啦，何为病本啊？咁点解有病啊？唯有烹缘，从有烹缘则有病本。即係话呢，你好似一隻猿，我哋嘅心好似一隻猿猴咁，好似马骝咁，呢度走来走去，永远冇停止过，永远烹缘外。不是只是烹緣，烹緣就是起個念頭，起個念頭你會產生現行的。 From a thought creates volitional action, speech, and all misbehavior, all karmic energy created from a thought. 那通常我們的何為烹緣？心動而執著外境或者烹緣，你的心被外境吸引了，就叫烹緣。你不可以说、哦、我没有被外境吸引，其实我们着着被外境吸引，吸引了你都不知道。赌仔沉迷赌博，他自己知错的，但是他执着了他就要赌下去的了，他不赌不得的，他都知道错的，但到时他烹完他就要赌的了。你叫我明仔不打 game 是很难的，他打完一个钟头是第二个钟头，因为他已经迷了下去，烹完了下去嘛。咁我哋點烹緣嘅呢？我哋個外境，我哋呢個猿猴啊，點樣 ？How do we attach to objects？ 我哋個外境同我哋嘅心嘅能所關係係點嘅咧？你必須要研究呢樣嘢嘅喎。如果你聽唯識學咧，你聽到瞓覺嘅咧，咁你好難學啦，你學唔到《金剛經》嘅。《金剛經》你必須要知道你個心念係從何而起嘅，因為點解啊？我今日咧喺过堂的时候就讲，周逢六策夜星星，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六策，它常在你的感官的门头来侵犯你。周逢六策，昼即是日头，你要防住这个六策来侵犯你。夜晚黑呢，夜星星亦都要看着这个六策，不要被它侵犯你。但是虽然是这样，你都看不住的，我们仍然是被我外境侵犯了。所以你有什么贪嗔痴杀到又不忘，有谷气抑郁烦恼啊，各方面起而起。那么我们的外境怎么产生？我们先有六根，先我们 有眼耳鼻舌身意， We have the sense organs。 你的 sense organs attached 了个客体六境，如果当六根看到六境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当我见到你，我见到你的时候，我的眼根接触了色尘，即是你个人的样子的时候呢，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个色，个心色，根同境和合产生色。这个色呢，英文叫做 consciousness。 这个 consciousness 呢，就是能源了，六境就是所缘了。 consciousness 是能依了，六根就是所依了。能源所缘呢，这里讲是有一个所缘境，你要很明白你的所缘境的。所缘境这三个字你必须要知道的。你参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就是你的所缘境。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所缘境。你静坐的时候观丹田，观田就是你的所缘境。你学咒的时候，你的咒唵嘛呢叭咪吽，你观照着唵嘛呢叭咪吽，那个就是你的所缘境。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所缘境，你的所缘境是可以清净，令到你踏入清净觉悟的所缘境，令到你沉迷酒色财气色声犬马的又有个所缘境。你喜欢哪个所缘境呢？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喜欢哪个所缘境啊？你摆本金刚经在面前，你要读，你要诵，你的所缘境就是令到你清净的所缘境。你摆本马经在你的台上，是什么所缘境啊？你自己选择的嘛，所缘境。再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怎样产生烦恼？我哋嘅眼耳鼻舌身意点样向外界接触而产生烦恼？因此你要好留意你嘅眼耳鼻舌身意，唔好俾你嘅眼耳鼻舌身意向外烹缘，因为向外烹缘而做一切嘅恶业。嗱，眼依眼根就产生眼色啦，眼色就叫做 eye consciousness 啊嘛，就有视觉啦，视觉有了别嘅作用啦。咁呢个视觉系睇咩啊？看色，色是什么意思？色不只是美色， 一切有形状嘅嘢 ，all forms， 你睇到嘅嘢，眼见美色而起淫心嘅，咁你咪眼，因为见咗色而起呢个心咯。见到可怜者起悲悯心，唔系一定眼见美就起淫心嘅。见到可怜嘅人，佢起慈悲心、悲悯心。佢见到变到被欺负嘅人咧，佢起到正义心。佢见到嘅，佢会产生一种感觉嘅噃。耳根听到嘢嘅时候就起咗耳识啦，耳识就系一个听觉，系有了别声音，耳系对声噶嘛，别人嘅赞颂你咪喜欢咯，哇佢赞我，我好好中意啊，佢批评我，我唔中意，唔中意同佢互闹互骂互打，咁呢啲全部系耳识，系耳仔嘅耳仔嘅耳仔擦起呢个作用啫嘛。你知噶，大家知噶，但系到时你就忍唔到噶啦，鼻啦，鼻啊产生鼻色，有嗅觉，了别咩啊香啦，闻到香水咪生情欲咯，闻到中意闻嘅嘢，菜嘅香啊生食欲咯，舌根就系生舌色，就味觉了别味啦，咪未尝到鲜味，你咪产生食欲咯，有啲人中意食野味噶。龙胆啊、蟹啊、虾啊，佢认为很好好食噶。但系你话食长寿嘅人咧，一见到你见到你嗰啲猪啊、牛啊、狗啊、龙虾啊、龙胆啊嗰啲咧，就腥臭。嗰啲系全部系动物嘅尸体，点会有喜欢食咧？我哋食素嘅人咧，见到嗰啲咧就掩鼻而走嘅。但系你偏偏要埋头落去食嘅噃，你会执着咗佢食嘅噃，食肉嘅。所以你不如早啲食素啦，無謂時常仲食住動物嘅身體，係好臭嘅，好腥嘅。不過咧，係你食嗰啲係調味料而已。身根係點啊？身根就產生身色啦。身嘅色係 tactile consciousness 或 touch consciousness， 係你個皮膚啊、肌膚啊、了別啊、觸覺啦。觸係咩？手摸軟滑嘅而產生一種喜愛，咪觸覺啦。意根起意识，意根是什么 ？The brain， 个 brain 咧自然会产生嗰个意识 ，thought thinking。佢有知觉同计度嘅，即系话 analyze investigate， 佢有计度啊计量嘅作用嘅。佢了别法啦，了别法系咩嘢咧？就所有嘅 thought 咧系了别一切嘅法，即系一切嘅任何嘅事情，有个意根去了别嘅。这个意识呢就是精细一点，不单只是外界的东西，它里面的东西它都是了别的。就是说呢，我眯埋眼，我不听嘢，我不舌头不尝嘢，我鼻不闻嘢，什么都不做，我就这样，我就会想起一个，我可以自己想起一样东西，可以想起过去未来的东西，你不是起了一个这个这样的法在里面，有外有内的，这个是非常之有了别计度思量的作用的。其实这个是最大的能力，最强的都是你的意识。这个意识令到你上天堂，令到你落地狱。所以外面的眼耳鼻舌身不过是粗犷的。Those are the crude salesmen. The manager that manages the salesman is the brain. 就是后面的意识了。个意识先系起咗个了别作用，即系话咧，如果你以一个我时常用一个公司 customer service， 我嗰日咪有个 customer service， 就间公司嚟讲，眼耳鼻舌身系前边嘅 sales 嚟嘅，同外界接触嘅，后边嗰个意识咧就是个 manager 嚟嘅，那个 manager 就控制晒呢啲 sales 同外界接触。佢係最大權嘅，佢最精靈嘅。點解佢最精靈啊？佢後邊仲有好多 file 嘅，好多 archives 啊。佢隨時可以攞翻過去嘅資料，又知道未來嘅資料，有未來個 budget， 又有個 past budget。所以佢嗰個能力，佢個意識嘅能力係最強嘅，因為佢可以計度思量了別眼呢啲咁嘅眼耳鼻舌身意咧係現量嘅啫，只係現時嘅啫。但是这个意识强度呢，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活动的。我们修是修哪样啊？不是修眼，修你的意识。修行就是修行的意识啦。 我的意識是要念佛再念佛，我意識止觀，我意識修密宗，我意識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意識要受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我全部是用意識去修的。因為點解啊？你的意識是最強的，可以帶動你上天堂落地獄。這個意識令到你發達，又令到你可能會令到你身敗名裂。你循著正途，你找這個意識做生意，你慢慢慢慢就沒事。如果你是用賄賂行賄，用不擇手段，這個意識帶動你走落地獄，天堂地獄都是他來的。所以我們修行是修行我們的意識最重要的。那你這裡知道這些有什麼重要？當然重要啦。為什麼啊？因為你知道你的心念是怎樣起的嘛。 How is a thought created? How does a thought arise? 那你要明白了，六根對六境，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而產生六色。唯識學就是講唯識學，簡單的唯識學就是講這些。你今天就上了一堂很簡單的唯識學 Yogacara瑜伽行派的思想，你必須要懂得瑜伽行派的思想，一些基本的知識你才可以研習佛理的，不是你就你很難研習佛理的。我相信在座有人岌頭，那些當然是瑜伽學派的學者，他時常研習唯識的 Mujnana Matrata 有唯識學的。那再講深一點了，你雖然有六根法六識啫，眼有視覺就了別色，耳聽覺就了別聲，鼻嗅覺就了別香，舌味覺就了別味，根就是觸，意就是一切其他法。那是不是這樣就算了？那就行了，是不是這麼簡單啊？這麼簡單的唯識學就很簡單，一天就學完了，不是這麼簡單的。原來除了這些這樣的心王，這些叫心王眼耳鼻舌身意，除了有八個色的心王，還有很多賊仔幫你做惡的，你不知道而已。有多少賊仔啊？很多賊仔啊，有51個心理作用的。不過呢，我們就不是研習唯識，我只是略略介紹給你聽。即是說當你眼睇到嘢，耳聽到聲，鼻聞到嘢，舌嘗到嘢的時候呢，不是只是它自己的作用，還有存在里面 的知觉里面呢，还有很多贼仔帮他作恶，帮你作恶的。这些什么贼仔？简单来讲，这些叫做烦恼了。又有善的烦恼帮你行善，又有恶的烦恼帮你行恶。烦恼心所，26个烦恼心所，什么啊？有根本的烦恼，贪嗔痴慢而恶见，贪 greediness， 嗔 anger，痴 ignorance， 慢 arrogance， 而 doubt 恶见 perverted views， 呢啲全部系根本嘅烦恼。咁啊，小除烦恼啦，愤啊、恨啊、福啊、恼啊、疾啊、悭狂、喘、害、骄，全部你同我都有嘅，有咗都唔知道。烦中除烦恼咧，无惭无愧。大除烦恼咧，调举分沉，不信懈怠，放日失念，散念不正知，全部呢啲26个烦恼咧，当你同外界接触嘅时候咧，就帮助你作紧恶嘅。所以你喺屋企闹交，甚至乎闹交、打交、谷气、斗争、贪嗔痴慢而恶见，全部呢啲系点解呢啲咁强啊？你唔系净系呢一世噶啦，无量劫以来啊！呢啲咁嘅種子儲蓄咗喺你嘅阿賴耶識裏邊，不斷喐動噶。釋迦牟尼佛就教我哋點樣去除呢啲煩惱啊！釋迦牟尼佛嘅偉大就話俾我哋聽：嗱，你有呢啲煩惱，你必須要去除咗佢啊！唔好再受苦啦！你自己搞彎你自己喺個地獄裏邊受苦，就因為你自己拉你自己落水。咁仲有善嘅心所嘅喎，唔係淨係惡嘅噃。如果人只有惡嘅心所，就永遠唔成佛噶啦，永遠唔成得佛噶。但係又唔係喎，你有陣時又幾好心地嘅喎，唔係成日都做惡人嘅喎。點解啊？因為你有善嘅種子啊嘛。 你有信啊，有惭愧啊，有无贪无嗔无痴啊，有勤力啊，有轻安啊，不放逸，行舍不害，依全部要逐啲逐啲分析嘅喎。唯识学嘅学生啊，学者咧就每样嘢拎出嚟分析嘅。我哋唔使啊，我哋即系我哋净系讲《金刚经》啫，唔系我唔想我唔想讲三年，我只系想讲十零廿日嘅啫。咁啊，讲一讲就算数啦。但呢啲嘢你唔知道又唔得噶嘛？你唔知道你點去無我啊？你都唔知道我係乜，咁你點無我啊？咁你知道有煩惱嘅噃？呢五十蚊嘅心所幫你做煩惱嘅噃。咁除咗知咁之外咧，你仲有一樣嘢要知道嘅，就係、是、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色、眼耳鼻舌身意，咁咪得六個 consciousness 啫。但唔止六個 consciousness 嘅喎，仲有個末羅色同阿賴耶色嘅喎。因為呢六個 consciousness 都係現前嘅活動啫嘛。咁你以前前世所累積嘅嘢嘅好事嘅善事、壞事、好事煩惱擺咗喺邊啊？咁我投胎嘅時候，我係用咩去投胎噶？係咪一陣風去投胎啊？我用邊個本體、邊個體去投胎噶？死咗之後咧，係咪嘣聲化為煙雲，乜都冇啊？怎样投胎落下一世的？你要解释这件事的。为什么我这么执着的我啊？你执着的我，因为你的末罗色。你时常不断投胎，有一个主体，这个叫做阿赖耶色。那如果我用一个公司做举例呢，来解释这个八色呢？ If I used the example of a company to explain the eight consciousness, this is something like this.前面那些 salesman， 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那些 salesman 呢，那些色眼色耳色鼻色身色，身色那些呢就是前就 front end， 前面的做的企台 counter 里面的企台，后面这个 manager 就是意识了，这个意识很强，很有势力的，他能够发动一切，他知道这间公司的过去，因為他有很多 file 的嘛，亦都 budget 未來，全部他統領曬嘅，但係都未夠嘅喎，佢個背後仲有咩啊？佢個背後仲有咩嘢啊？仲有 board of directors， he's got a board of directors behind。呢個 board of directors 佢想咩啊？佢為自己嘅利益啫嘛，佢個 shareholder main shareholder， 我依間公司我冇唔理你咩 manager， 我唔理你 salesman， 你要同我揾錢，我係好重要嘅。That's the ego， 那個就是你的 ego 了，你是那個 director， 你要他運同力動你賺錢，這個我相很重的，這個就是你的末羅色了，即是舉例而已，舉例這樣，這個就是你的末羅色，整個來說就是你的阿賴耶色，整個 company 的過去、現在、未來、啊、你的 file、啊、你的 system、啊、全部你的阿賴耶色，那些叫做 Alaya Consciousness。嗱，咁我睇住呢度啦，六色眼耳鼻舌身意去色聲香味觸法，咁跟住咧仲有個末羅色，呢、這個末羅色咧係自私驅生嘅我執。點解我哋執着啊？因為你有一個末羅色啊 ，manas consciousness， 你有一個末羅色，你有一個 ego。We are living in the prison of our own ego. We're locked up by our own ego.这个你的末罗色，你有一个我执，加上经历种种学习的经验，而有我见，因为我见而产生烦恼，引发烦恼，引发感情，引发行动，创造做一切人类社会的痛苦。始终私我的来源就是这个末罗色。你的执着的我很强啊，这个就是你的末罗色。末罗色有两种特性，一个咧就恒审思量我，呢个末罗色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self， this is me， I want this， I want that， 呢个我就系呢个末罗色啦，以我为出发点，影响活动第六意识 ，he affects the manag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ffects the manager， 呢个我执好重噶。他的特別的心理現象呢，的煩惱是什麼呢？他有我見、我愛、我慢、我痴。我見、我愛、我慢、我痴這四種特質，這個就是末羅色了。這些全部的東西 抹落啲全部嘅眼耳鼻舌身啊，呢整個活動咧，當你一去世嘅時候係點啊？冇曬咯。當你一去世冇曬咧，呢、這個抹落全部眼耳鼻舌身意識冇曬啦，呢、這個眼根都冇曬咯。當我去世嘅時候，眼又冇，耳又冇，仲邊有啲色啊？咁一退居，連活來色一退居就引埋落去個阿賴耶色嗰度。呢、這個阿賴耶色就是你投胎嘅色，嘣聲就係得個一個頭，睇唔到噶，無形無相噶嘛。佢呢、這個就係你嘅輪迴嘅主體，你同我都不斷係呢個阿賴耶色裏邊。所以琴日有個問題話，如果你有個 ，if you are giving an example of a hotel that you are checking in and checking out, that person is the same person, that means you still have an identity. That means it's not emptiness， 即係你仲有神我。但係呢個神我就係你個阿賴耶色，但係呢個阿賴耶色都唔係我嚟噶嘛，都唔係呢個妄我嚟噶嘛。當呢個阿賴耶色一轉清淨的時候，它就不是阿賴耶色了，它變成完成實性。那完成實性的色就變成什麼色啊？有些人說一個清淨色，你為什麼還要說它色呢？根本沒有言語可以描述這個阿賴耶色，一個清淨的阿賴耶色根本上沒有言語可以描述。大家知不知道我說什麼？哇，你很聰明、啊、我學了這麼多年了，你一堂就認識了。好了，繼續了。那這個是從唯識的角度來看。但是我開始的時候就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而我是什麼組成的？我們走回去，性空為名是，虛妄為色是，唯心是。唯識是走回去普通的佛理心經的照見五蕴皆空，這個五蕴就是我，就是這個五蕴了。你又要走回去不要用唯識學 的名相了，走出五蕴皆空。心經說如果照見五蕴皆空就沒有了個我了嘛，沒有了個我就沒有痛苦了嘛，就是因為有我才有痛苦嘛。那這個五蕴是什麼來的？我們又 再看看這個五蕴了。宇宙不外是二法，一个是现象和精神，色和心 ，matter and spiritual，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两样嘢啫嘛，一系就物质，一系就精神啫嘛。咁如果呢个五蕴咧，对呢个物质同精神，佢点 classify 佢咧？现象就系色啦，现象不断变动噶嘛，就系色啦。身体同一切外境都有四大元素：地水火风所成。这个其实色就是现象了。心就是受想行识，就是它的心，因为我们是由身心组成的嘛，身心而组成这个我嘛，也都是五蕴嘛。受是什么呢？受就是当你眼耳鼻舌身意接受了色声香味触法而烹完它，那个时候就受了。烹完它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啊！我受咗呢樣嘢，我覺得痛苦，我覺得唔痛苦，或者不苦不樂，不同嘅感受噶嘛。想咧，想係講叫佢意識分別計度思量，呢個係依第七色生起善惡等念，呢叫想啦。行咧，六根對六塵，依第七色末羅色執著有我，念念千流造作，以致產生行為。受係咩咧 ？Perception， you perceive something。想。Conceptualization, you conceptualize it, you label it, you stereotype it, you stigmatized it. 行呢？行就你因為咁嚟 create 一個 volitional action, you carry out the action. 色呢？ All this gets stored into Alaya consciousness. 但八色阿賴耶色執持整個身心能夠隱藏一切業力嘅種子，即係話你所有嘅一切乃至你個念頭都蕴藏在个你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所以你不可以随便起恶念的。你没有做到的事，你起一个恶念就有个恶因在这里了。我什么都不做了，我现在想了一个邪念，你以为没事啊？这个邪念马上在个阿赖耶识就有个因在这里了。所以现在互联网络这么方便，其實有好有不好。如果你在互聯網絡裏面，如果你看一些不好的東西呢，你不應該看的東西呢， 你個白色嘅安拉耶色度不斷種種子，你睇一個鐘頭就種一個鐘頭嘅壞種子，兩個鐘頭兩個鐘頭嘅壞種子，冇走到噶個壞種子。你以為睇完就算數啊？所以阿明仔，你要知道佢睇係咩，睇啲咩嘢噶。如果睇嘅嘢唔好，你佢不斷種嗰啲種子，唔係睇完就算，因為一睇嘅時候佢就有一個念頭喺度啊嘛。個念頭起嘅時候就種咗個種子噶啦。有呢個種子喺度，未有現行，有即係 that it is a hidden is an act, it's not an action yet, it's a seed， 即係有個種子種咗喺度。當有種子種咗喺度，即係有個因噶咯噃。有因又會點啊？將來會有果噶喎。但喺因果之間咧，裏邊一定要有 conditions to make it come true。你有助緣先係得，但係你有因咧。就好危險啦！你有個惡因咧，一有助緣，佢咪會做咗呢件事出嚟咯。你明唔明白我的意思啊？相反嚟講，你時常播植嘅係善因，你時常教育佢播植嘅係善因，佢不斷播善嘅種子，佢就有善果。所以呢、這個世界創造呢、這個世界係由你自己創造出嚟嘅。你要呢個世界清淨就清淨。你要自己清淨就清淨，你要自己不清淨污染就不污染。你有没有这个决心？释迦牟尼佛时常告诉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决心清淨你自己啊。所以有这么多修行的法门啊，又有多少人去学呢？我们多数是业力牵缠着学不到啊，没去学。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赚钱？名利、声色犬马、财色名食睡，我们学这些东西嘛。家長帶嗰啲學生去入學係點啊？第一句説話，讀完書佢可以有啲咩揾唔揾到工作啊？咩 degree 啊？學咗啲嘢將來揾唔揾到食啊？佢有呢樣嘢嘅啫嘛。佢唔會話教唔教到我仔成為一個好人啊？我仔成為一個社會嘅優良分子啊？佢唔會諗呢樣嘢噶。佢係揾將來佢揾幾多錢？佢會唔會做名人？會唔會做億萬嘅人？會唔會做？會唔會光耀光宗耀祖？佢唔會話諗住話我仔會唔會係做一個好人，一個有德行嘅人，或者有一個所以邊個人願意出家嘅？出家要度眾生，時常要清淨世界嘅喎，所以出家個功德好大嘅喎。如果你喺最容易修福就喺佛門修福。因為點解啊？如果你修福裏邊成就咗嗰個人去成佛咧，佢將來會度無量眾生，你又幾大福啊？《金剛經》裏面慢慢有講噶啦，呢啲呢度呢度咧係第二份至到第八份係講你嘅信心啊嘛，裏面全部講《金剛經》，你依照修《金剛經》嘅修行嘅福嘅功德喺邊度？嗱，而家我睇一個鐘，講到八點八，我講咗四十五分鐘，都係講我。呢、这個我係我係點諗嘢嘅？我點解要會有煩惱？我要種咩嘅善因？我裏邊嘅賊仔係咩嘢？我出邊又個賊係點樣要攻擊我？全部係講呢啲，但呢啲好重要嘅噃。你唔識呢啲，你無從知道點樣樣去破我執嘅喎。我你都唔知係咩，你點破啊？講多少少宇宙咁，我即係話呢一堂咧。想講第四份、第五份，不過唔緊要。如果你明白呢啲基本嘅知識咧，基本嘅佛學嘅常識咧，你以後研習後邊嗰啲份咧就好快噶。即係你初初打功夫咧，你都習未習過馬步，就已經教你其他嘅嘢，你變咗你冇個基礎唔得噶嘛。宇宙萬有不過係有為同無為，色法同心法。色法有十一個。心王法有八個色 ，the eight consciousnesses。心所即係話嗰啲煩惱賊仔啊，幫心王有我哋每個人都有八個心王噶嘛，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色、摩羅色、阿賴耶色啊嘛，有八個色啊嘛。呢八個色咧就係心王，心王仲有好多神子去幫助呢個心王去作惡或者去行善噶嘛，呢就叫心所啦。心所裏邊有就係受想同埋行啦。你就係結咁多嚿啦，你唔使咩色論十一啊，色運八啊，行運有四十九個心所啊，二十四個心不相應法嗰啲，全部係 唯識學的同學會應該 會讀，但我們不是研習唯識，但你必須要知道呢、哦、原來我有八個心王的，我八個心王裡面我有很多很多神呢，有很多其他的幫助我這個心王去作惡作善，有很多的，而我們自己裡面呢煩惱多個善，二十六個煩惱十一個善而已，這些你全部要知道的。好了，再給一張呢是很複雜的，那個目算數了，不要講，不要看那麼多了，五位八法裡面就這麼望一望算數，因為費事費事你覺得他很煩、啊、這裡有一百法，瑜伽師地論裡面講六百六十法，跟住八法明明論將這六百多法歸納為八法，心法眼耳鼻舌身意末羅色阿賴耶色，心所有法咧讲遍行啊、善啊、别境啊、烦恼啊、除烦恼啊、不定啊，呢心所有法就系呢啲咁嘅贼仔，有啲就唔系贼仔，有啲 attention 啊、analysis 啊、investigation 嗰啲个个人都有噶，点计度啊、点思量啊、点如理作意啊，嗰啲唔系善就唔系恶，只系一个帮助你 create 个 awareness 嗰啲，全部呢啲有晒嘅。但呢個五位八法咧，我係講唯識嘅時候咧，就列出嚟俾啲同學大家互相研習。你唔需要知道，你只係要知道咧，原來我哋個心咁複雜嘅噃，原來係好複雜嘅喎，做咗壞事你都唔知嘅噃，啊，好複雜嘅。好啦，講完咧，應該有咁嘅對於我點樣去。受所緣境所影響，我是怎樣烹完，我烹完之後我有什麼煩惱，我的煩惱是怎樣產生的，我產生煩惱的時候我的六根是怎樣活動的，你應該知道了，你知道這樣你就知道我了，那怎樣去除這個我相呢？我說我們他上面講實無有眾生得滅道者，何以故？菩薩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我相是主體，人相是客體，眾生相 是空，其實主和客都是在空之中，受者相是時，整個宇宙即是不過是主和客，空和時， The subject, the object, space and time。 如果這幾樣東西你完全清淨了，完全沒有了這個執著，那你就朝向覺悟的境界。我們看第四份了，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我們今天探討第四份，這裡妙行無住份第四呢，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煩惱無盡誓願斷就是斷煩惱啦。斷煩惱其中一個呢，你必須要是有修福。你修福就可以攝慧，攝慧才可以斷煩惱。所以這裡呢，我們開始上面那份就是眾生無邊誓願道，十利的眾生你要滅道，滅道之後實無一眾生滅道者，何以故？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第二就是你怎麼學習去修福，這裡教你為什麼要怎麼學習去修福，因為你要滅煩惱嘛。如果你沒有福的，你的煩惱都很難斷的，因為為什麼你沒有福又沒得聽經又沒得信佛，那你怎麼斷煩惱啊？所以你必須要修福，修福能攝慧，有慧又未必有福，你知不知道我講什麼啊？你修福了你就攝慧，為什麼修福啊？如果講個不緊要，慢慢慢慢講，我想急講咗呢個六波羅蜜，點為之修福能攝慧，有慧未必有慧未必有福呢？譬如有一個大廟裏面有個和尚，他是很有福的， 佢冇咩智慧嘅，佢有福，佢好好大嘅廟啊，哇，樣嘢都好好好好堂皇啊，又好有福報啊咁。佢以前收過福，所以有呢個福報。有呢個福報咧，個好處咧，佢會攝到位嘅喎。嗱，佢自己唔講經説法嘅，佢有呢個福起咗個廟，佢起咗個大堂，佢可以請人講啫嘛。請人講咪可以收位咯。但係你完全冇福，你唔收福嘅，你未必有位喎。點解啊？呢、這個和尚冇收福嘅，有間破廟喺度，你請人嚟，人哋又好我嚟咩啊？咁你又冇個講堂俾我，咁樣。你請我嚟講，我都唔講噶啦。好啦，就算佢自己有位啊，佢自己講啊，你喺深山上點搭車去聽啊？即係話咧，收福係好重要噶。你喺佛門唔好忘記你要收福。你如果你收福咧，你就會攝到位啦。嗯，好。咁所以喺第四品咧，釋迦牟尼佛講咗眾生無邊誓願度，講度眾生而唔執著度眾生之後咧，就話俾你聽，你要修福。修福最普遍嘅修福方法係咩啊？就係布施啊！布施係咩啊？布施就係六波羅蜜裏邊第一道波羅蜜。咁你睇下啦，戒定慧布施六道波羅蜜係咩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六個收集菩薩精神、菩薩道嘅道路嘅方法。而呢六道嘅方法呢，而布施係最容易令人修福嘅。你連布施都唔識嘅，你就好難修福。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財施大家知道啦，捐錢啊，捐俾醫院啊、學校啊、孤兒院啊嗰啲布施，布施係好重要嘅。財法施咧，以佛法施予俾人更進一步。無畏施咧，能夠令眾生脱離恐怖，包括好多樣嘢啦。無畏施更加高級噶啦。無畏施甚至乎為咗救國可以犧牲自己。所有的革命烈士啊，秋瑾啊、譚士同啊、革命烈士啊，為了完成國家的大業，救度萬民，可以捐獻自己的。林國民啊、七十二烈士啊，那些全部是無畏施來的。布施是連個身體都布出去的，你財施都是用財而已，用物而已。無畏施是捐獻偉大的一個偉大的精神。那這個布施的作用是什么？破悭贪，破贪。我们有贪嗔痴嘛，布施。布施之后就持戒，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现在释迦牟尼佛讲开始叫我们修福，教我们最容易做的修福方法就开始布施了。千祈不要吝啬。有些人自己 有一亿万，他就捐一百元、二百元。有些人他没有什么钱的，他的銀行戶口可能只有50万而已，他又可以捐10万的。有些放生的，或者他是身家很多的，你叫他捐，他捐100、200。即是我的經驗，不是說有錢的人就捐獻多的，有些人越有錢越捐獻得少的，有些沒什麼錢的人，他真的很發心捐的。所以在佛門裡面，各有各的修行的方法，各有各的修福的方法。下次讲下面一品是怎样去修福。如果我讲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开始是烦恼断烦恼必须要修福。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